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弥勒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弥勒，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梅兰芳先生和杨小楼先生合作的《霸王别姬》选段，和马连良先生合作的《打渔杀家》选段。下半时呢，为您播出的是戏曲研究家评论家张印德介绍裘盛戎演唱的《将相和》。说到京剧当中虞姬和霸王的题材，最早杨小楼先生和尚小云先生曾经编演过楚汉争，有好几本。在这个戏当中，虞姬是配角，霸王项羽呢也并没有太多施展的空间，后来这出戏呢就挂起来了。梅兰芳先生智囊团当中的齐如山根据传奇千金记和楚汉争的本子编写了一部《霸王别姬》，由梅兰芳和杨小楼主演，后来又经过吴振修的修改，改为一个晚会演完。当然后来的几十年之间又经历了数次的小修小改，这出戏也成为了梅兰芳先生的保留剧目，也是京剧剧目当中的经典。最早是武生杨小楼先生演霸王的，那么后来大家常见的是花脸演出霸王，比如说金少山、刘莲荣等等。下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老唱片，1931年灌制的《霸王别姬》。我们先来听一听头场杨小楼扮演的霸王唱和念。 Oh! 两股重兵不过30余万，预备交战，恐不能取胜。也曾命人数班兵，未见到来，真的是数班兵无音兵，只恐周营不管来临。 臣妻大王因有恨地，暂且忙问驸马大王，大王请看。 臣上来带骨观看。唐吉昏日后先将武道生，人心先飞出天地数烟流，今可望该下临时上盆一楼，眼光深林月去向晚头。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杨小楼在《霸王别姬》当中项羽的一段唱和念，下面再请您欣赏梅兰芳和杨小楼合演的《霸王别姬》片段。梅兰芳饰演虞姬，杨小楼饰演霸王。 Thank you. 是你要进京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梅兰芳和杨小楼合演的《霸王别姬》片段，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演出的京剧《打渔杀家》，由梅兰芳扮演萧桂英，马连良扮演萧恩。下面请您继续欣赏梅兰芳、马连良主演的《打渔杀家》片段。下面这一段是萧桂英在家中等候父亲回家，而萧恩被赃官痛责而回。 Thank you.